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770页，770页，最后一行。是以上三种解释，介于禅净著作一鼻孔通气，这个意思就是说，禅净不二，是一桩事情，是正是从大光明藏，大光明藏就是真如本性。谁的真如本性？是自己的真如本性。真如本性是一个，就是哲学里面所说的本体。宇宙万有的本体，佛法里面称为真如，称为本性。我们中国老祖宗也有这个说法，所谓的本性本善，《三字经》上前两句话。人之初性本善，那就是本性，本性是本善，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善恶的善范围太小了，这个善是代表什么？代表圆满，包容一切，一切东西通通包在这里头，所以讲这个善是赞美的词，它太好了。太圆满了，太究竟了，一丝毫欠缺都没有。就像《华严经》上所说的，佛讲，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如来是对佛的尊称。换一句话说，一切众生，我们自性里面的智慧、德能。相好，跟一切诸佛没有两样，这个才叫善，是本心本善，讲万德万能，这就本善的意思，那么也称为大光明藏，大光明是说它的德用，它起的作用。大光明遍照，像太阳照出来说，照遍天下，有取这个意思。藏是含藏，是讲它里面这个含藏就是智慧、德能、相好。那么在今天科学里面讲呢，那就是整个宇宙，科学家把它分类，到最后归纳，他说不外乎。三桩事情，第一个是物质，第二个是念头、意念，第三个是能量。不出这三样东西，佛经也是这个说法。科学是最近两三百年的事情，特别是现在的量子力学，太空物理，那么所发现的，观察明了的，跟佛经上所说的完全相同。科学家说这三样东西，在佛法里叫三细相。 啊，宇宙怎么来的？啊，佛经上说，宇宙没有说是神造的。啊，所以实实在在说呢，佛教不能算为宗教。宗教第一个条件就要有一个造物主。啊，创造世界、创造人类的一个真神，要有一个真神，佛教没有，始宗都没有。啊，佛教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自信，自信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啊，说自信是共同的，通通是这个源流流出来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通通从大光明藏流出来的，所以大光明藏就是本体，大光明藏就是自己的本性，啊，这是共同。古人对这些概念确实很不容易建立，所以这个在佛法里称为密藏。啊，密不是秘密，不是神秘，它太深了，一般人不能理解。啊，那么现在我们有很多科学工具，啊，比如电视，每个人都看，没有一个人不看电视的。啊，我们用电视来比喻，大光明藏啊，就好比电视的屏幕，啊，屏幕不生不灭，永远不变，里面的森罗万象，啊，整个宇宙一切诸法是屏幕上的频道，哎，我们一按频道，它就出现了，你就看到了，啊，那个频道里面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为什么？它是生灭法，是电流波动产生的现象，啊，所以它是不定的，啊，屏幕是不动的，不管你怎么放，屏幕丝毫没有影响，所以屏幕是体，这个所有一切频道那是像，像是假的，体是真的，大光明藏是真的。是真的，啊！大光明在哪里呢？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就像电视的频道，啊，外国的频道比中国多，啊！早年我住在美国，美国电视频道100多个，啊，但是100多个频道，随便您按哪个频道，都是在同一个屏幕出现。啊，屏幕有没有染污呢？没有，丝毫不染着。啊，所以不动的、永恒的，那就是真的；它会动的，它是生灭的，那就是假的。啊，佛法讲真假，用这个做标准。啊，只要是有生有灭，就是假的；不生不灭是真的。啊，所以我们用这个电视屏幕就很容易，能体会到。我们的自信，我们的本性不生不灭。啊，在中国，这1300年前，唐朝时代，啊，慧能大师出现了。啊，他开悟了，明心见性。能大师那个程度，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同一个境界啊，所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那么释迦牟尼佛他是个知识分子啊，开悟之前他曾经学了12年啊，这12年是到外面参学，家里学的不算啊，19岁离开家出去，像现在讲留学啊，12年。那么当时，印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也是宗教学的最高峰。啊，印度人无论是宗教是哲学家，通通啊喜欢禅定，所以禅定在印度是非常普遍。啊，佛经里面讲的四禅八定是婆罗门教的。啊，释迦牟尼佛用这个来教初学。啊，跟他学习的初学就修这个四禅八定。禅定里面有境界，而且境界很殊胜。禅定是什么呢？把分别执着心放下了，不分别不执着。啊，你入定之后，定中境界现前。现在说六道轮回，所以六道轮回不是假的。你有这个定功，你可以看见。啊，他有定功，他也会看见。那么看见人太多了，这就不是假的了。禅定里面呢，能破空间维次。啊，我们在六道里，六道有不同空间维次。啊，所以我们看不到他，他也看不到我们。上面能看到下面，下面看不到上面。啊，但是在定中的时候，这个境界突破了，你全都看见了。啊，所以上面能看到二十八层天，下面能看到恶鬼地狱，它一点障碍都没有。啊，证明这个东西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东西什么？就像我们电视频道一样，不同频道啊。你按哪个频道，哪个频道出现？不同频道啊，啊，那么你都看到了，啊，都看到之后，那你就都明白了，啊，对于一个年轻好学，啊，释迦牟尼佛这样的人，啊，肯定会追问，六道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六道？六道以外还有没有世界了？啊，我们想肯定会有这些疑问浮起浮在面前，这是追根究底。啊，所以释迦十二年参学，他放弃了。啊，他到毕波罗树下入定。啊，毕波罗树，我们现在叫它做菩提树。啊，在这个树底下坐悟，开悟了。他悟的那个境界跟慧能大师完全相同。啊，那是什么？整个宇宙，他看到了，那就不止六道了，比六道大太多了。啊，所以六道这个四禅八定，在佛法叫小定。啊，最深的禅定就是见性。他能得到，慧能大师也得到。啊，我们跟他对比，释迦牟尼佛见性之后，说出他所见到的境界，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慧能大师见性很简单，就说了五句话。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自信就是真心，自信就是大光明藏。啊，释迦牟尼佛的经教里头说这桩事情用了几十个名词。啊，为什么说用这么多的名词？这是教学的善巧方便，叫你不要执着名字相，名字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老子说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别着相，你才真正懂得意思啊，才知道他说些什么。你着了名字相不行啊。 啊，你见不到事实真相啊。但是不用这些名词术语也没法子说，啊，无法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你，传递给你，你决定不能知足。啊，那么这是大乘起信论里面教给我们的，啊，无论是听讲不要执着言说，读诵不要执着文字，不要执着名词术语，还不可以想象，哎，大概是什么意思？别去想，啊，明白就明白了，不明白没关系，不要去理会它。第二遍再学，第三遍再学，遍数多了，自然就明白了。不准我们用起心动念去想，为什么？起心动念是自己的意识，那不能是妄心，不是真心，绝对要用真心。啊，佛所说的，佛所行的，是从真心流露，我们用真心就能够跟他同气，就能够体会到他的真实意。我们用妄心不行，妄跟真是两桩事情。妄只能够见到妄，啊，阿赖耶是妄的，所以妄心可以研究阿赖耶，不能研究真如，大光明藏不行，一定要用真心。啊，这是大乘教里头难就难在这个地方。啊，说容易也是容易在这个地方，只要我们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六根所看的境界是一真法界。啊，我们迷了，怎么迷的？见色闻声，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就搞错了。全用的是妄心。啊，用妄心就见不到真相了。啊，真相。佛经的名词叫诸法实相，真实相你就见不到了。啊，因为见不到真相，凭我们凭空去想象，或者是有很多这个差误，于是造成这个思想上、见解上错误。那么我们说的错误了。做也错了，这个麻烦就大了。啊，这就叫六凡六道凡夫。如果我们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都放下，这一放下就成佛了。凡夫成佛在理论上讲一念之间呢，啊，一念真能放下，慧能做的样子给我们看。啊，释迦佛也做了个榜样给我们看。啊，他们非常难得，那叫什么？顿舍。啊，他能够同时把这些烦恼习气一下断掉，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那我们学了这么多年，道理都懂了，就是放不下了。啊，但是多少是放下一些，放下一分有一分的好处，放下两分有两分的好处，啊，好在哪里呢？智慧现前，放下一分，一分智慧现前，放下两分，两分智慧现前，智慧是真心里面的东西，不是外头的。啊，你放的越多，你的智慧透了就越多。啊，佛法里面讲功夫不是别的，功夫就是放下。啊，明了就是智慧。啊，能大师放下之后告诉我们，自性是什么样子？第一个是自性清净，从来没有染污。啊，第二个告诉我们，自性不生不灭。 那是真火，真火是不生不灭的。这个生不是真火，生有生灭。那真火在哪呢？真火现在跟这个假火合在一起，纠缠在一起。啊，世俗人讲灵魂，其实魂不灵，迷魂。啊，孔子说得好，孔子在《易经》里面说：“游魂为变，精气为物。”讲得好啊！2500年了，他这个东西，那是属于高等哲学、高等科学啊！啊，精气为物。万物从哪里来的？这万物是精气变的。啊，它称游魂，为什么呢？它的这个的非常不稳定，这个动荡啊，快速，速度太大，称为游魂正确。啊，它在迷，啊，所以都不稳定。如果觉悟了，我们称它为灵性，真正的自己。啊，灵性是真正自己，永恒不灭。啊，灵性的体是一个。啊，所有万物都是从它变现的。佛在经上有个比喻，这个灵体啊，是自信，好比是大海。啊，大海是一个。那我们每一个人这个灵魂是什么呢？像大海里面起的水泡，大海里起的无量无边的水泡，你不知道的时候，好像一个一个的，独立的，彼此不相关。那个水泡如果破掉了，回归到大海是一个。啊，所以佛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本体是一个，啊，在迷的时候呢，好像是个个不一样，其实它还是一个。啊，人真正把这个搞透彻、搞清楚了，人才会有自爱呀，有自爱就会爱人。如果爱自己不爱别人的，他是迷。爱别人不爱自己也是迷，自爱爱人是平等的，这个人觉悟了啊，觉悟决定有这个现象出现啊，所以高等的菩萨觉悟了，佛觉悟了，佛是彻底觉悟了啊，高等的菩萨那种觉悟跟佛差不了好多。那么他们流露出来的慈悲，啊，慈悲就是爱，啊，为什么不用爱说慈悲？世间人讲爱，里头有情，有情执，啊，就是有感情。慈悲那个爱呀，它有智慧，它不是感情。换一句话说，真实智慧的爱心叫慈悲。带着有感情的，那叫我们世间人叫爱啊！所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缘是条件，无条件的啊！佛菩萨对一切众生来着无条件的，为什么无条件？他知道自他是一体，是一不是二啊！啊，这真正觉悟了。真正明白了，自他不二，自他完然。啊，自他是一，但是呢，自他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其实它是一体。如果我们真的把分别、执着放下，自他就通了。别人起心动念，我知道， 我起心动念你也知道，可见他是一不是二。现在就是我们都有妄想，都有分别，都有执着，这个障碍住了，好像不一样了。我起心动念你不知道，你起心动念我也不知道，我们都在迷。如果我们跟一个阿罗汉在一起，阿罗汉执着没有了，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啊，阿罗汉跟阿罗汉在一起，彼此起心动念都知道。啊，那佛菩萨起心动念，阿罗汉不知道，就是他那个念头微细，阿罗汉功夫不到，不就逐渐向上提升。那能量就越来越大，啊，真的是知道是一不是二，因为自他不二，这个就是应该啊，真正明了事实真相，应该是。推自向他，这代表什么？这是帮助众生，不争啊。啊，中国圣贤教我们这些，我相信这个不是从佛教传到中国来的。中国古时候就重视教育，在整个世界上，啊，我们走过很多国家、族群、宗教都接触到，真正懂得教育的，确实只有中国这一家，那找不到第二家。啊，中国教育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怀孕的时候开始，胎教。这没人想到过的啊！母亲怀孕这10个月当中，母亲的情绪要好，不能生烦恼，生烦恼影响胎儿啊，不好看的东西啊，这丑恶的东西不能看。不能听的东西不要听，啊，说话语气要柔和，不能说粗野的话，啊，为什么？通通会影响胎儿。所以这10个月的时候，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非常谨慎，我说保护小孩。这个小孩出生下来之后就好教啊。啊，在胎里面禀受正气，让他所接触的都是美好的，都是善的。啊，生出来之后，到3岁这1000天扎根教育。啊，谁教他？母亲，母亲伟大了。啊，母亲教的什么？叫孝悌忠信啊，所以这些年来我们提倡弟子规，弟子规不是叫小孩念的，不是叫小孩背的，弟子规是叫小孩，是父母在家里做到做出来给小孩看的。哎，小孩一出生眼睛睁开来了，耳朵竖起来了，他就会看，就会听，他已经在模仿啊，所以父母在小孩面前决定要守礼呀，让他看呐、啊，孝顺父母，尊敬长辈，你都做给他看。你不要以为他没有知识，错了，他灵得不得了啊，1000天全学会了。所以中国古谚语有一句话说。3岁看80，3岁扎的根，80岁不会变。 今天我们见了不少人啊，书念得很好，人也不错，可是真像古人所说的高明厚利，他就变节了。啊，为什么他会辩解？因为他没有受到扎根教育，他能接受圣贤教育也是20几岁以后才接触的，所以敌不过名利啊。啊，这个我们要了解，要原谅他了。啊，那么中国古老的教育，现在做父母的人不知道，父母的父母也不知道，啊，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大概高祖父母以上都知道有这回事情，啊，所以我们的传统教育疏忽了至少200年了，8、9代啊，满清末年。还有人讲，没有人做了。民国年间，做的人都讲的人都没有了。所以现在对传统东西，我们感觉到是非常陌生。啊，我这么多年所感受到的，大概只对中国传统文化真正了解只有一个人，英国汤恩比博士。这个人一生研究世界文化史，他是历史哲学家，他是专门研究文化史的，啊，他知道。所以70年代他曾经说过，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那就讲现在，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了。啊，英国人讲的。这人真有智慧啊，真不容易啊。中国人说不出来，他说出来了，啊，是真的吗？千真万确，一点都不错。啊，过去我2次访问伦敦，啊，跟欧洲的专门研究汉学的这些学生，我跟他们交流，啊，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跟伦敦大学，啊，我都去看过。啊，汉学系的学生，我很佩服，他们读中国文言文。啊，有3个学生自动地告诉我，有一个是用《无量寿经》写博士论文。我问他，《无量寿经》在中文一共有9种不同的版本，你是用哪个版本？他用下联句的汇集本，就是我们现在用这本子。啊，另外一个同学他用孟子，儒家的孟子，也是写博士论文。还有一个是用唐朝时候王维。啊，用他的著作来写。这些年轻的外国学生呢， 完全没有中国文化底蕴的。我说你们真难得啊，你们学文言文学多久？告诉我，3年。这文言文不难啊，我们中国人要学文言文的时候顶多2年，成就会超过他们啊，不是难事情啊，不肯学那就没法子了啊，真正肯学，这中国文字其味无穷啊，它是一种高度的艺术啊，是智慧的符号啊，啊，这在全世界文字里找不到第二家的。从汉朝到宋朝800年间，啊，中国接受了佛教，啊，印度的佛陀教育，大量的翻译出梵文经典。啊，我曾经就这个事情，向方东梅先生提出疑问。啊，我学佛是跟方东梅先生学的，他给我讲的是佛经哲学，我从这入门。那么多梵文经典传到中国来，翻成中文了，原文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留下来？啊，我这个问题提出来，没想到方老师哈哈大笑，我都愣住了。方老师说，从前的中国人不是现在的中国人啊，以前中国人呢，非常自豪啊，认为梵文经典翻成中文之后，不但意思没错误啊，正确，文字汉文的文字比梵文还要华丽，还要华美。换一句话说了，用不着原文了，取而代之了，这是多么大的气度啊！这哪里像现在中国人呢？啊，尤其唐朝，那是中国在世界上是最强的国家。啊，确实，我们现在这么多年学习。啊，学习这些文字，确实，中国文字是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家的。啊，纵然你不认识它，你不知道它的读音，你能看出这个文字的意思。啊，它的文字像图画，像美术一样，它是个艺术东西，你可以欣赏它，你能懂得它意思。啊，你不知道它念什么声音，这外国文字看不到啊。念梵文也是拼音的也看不到啊，啊，独一无二啊！啊，我现在遇到外国朋友，乃至于国家元首，我都提醒他们，一定要学中国古文言文。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确确实实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理念方法经验效果，这东西在哪里？都在四库全书里头，四库全书文言文写的，你要不懂文言文，要靠别人翻成白话文给你，那就味道变了，像吃东西，他已经嚼了一口吐给你吃，不是原味呀，原汁原味呀，一定学文言文，难不难呢？不难，你看 这么多学汉学的学生，三年。啊，30年前，我在台湾，有一个美国纽约大学的学生，啊，研究中国汉学。跟台湾大学做交换学生，好像是一年。啊，他学华严经，正好碰到我在台北讲华严经，大概他们教授啊介绍到我这儿来，在我这个小道场里头住了4个月，读华严经，看清凉大师的素钞。不简单呐！我问他：“你的中文学多久？”“3年。”“不是难事情啊！”啊，那再回过头来，我们想想，民国初年，啊，那个时候我很小。中日战争爆发，我11岁。啊，我是10岁才搬到城里面来住，10岁以前在农村。啊，农村非常淳朴。啊，那我们家乡是桐城派的发源地，所以读书风气很深。啊，乡下小朋友都读私塾。啊，我在私塾好像念过1年。啊，在那个里面，基本的一个概念是尊师重道，学到了。啊，进学堂拜老师，那个一幕啊，一生永远忘记不掉。啊，这个私塾是我姑母家里面。他们的家学，啊，那是一个大家族。我一生当中就看到这么一家，兄弟10个人没有分家，大家庭。啊，大概那个时候已经衰了，还有120-130个人，在这个家庭。啊，有一个家学，啊，所以我上他们家的几个家学，四叔。啊，亲戚关系进去了。第一天拜老师，啊，首先拜孔夫子的牌位，供了个牌位，啊，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啊，我父亲在前面，我在后面，跟着向牌位行3跪9叩首的礼。拜完之后，请老师上座，啊，老师坐在孔子牌位旁边，啊，同学是两边站的，观礼，啊，我父亲带着我，向老师行3跪9叩首的礼，再送上礼物，这素绣送上礼物给老师，啊，这一幕，我们表演。以后每一个新的同学来，我们站在旁边在看，在学习。父母对老师行这么重的礼，学生不敢不听话了，不敢不接受教训了。老师接受家长这样隆重的礼遇，不认真教导学生，对不起家长。啊，这一幕是什么？这一幕是教尊师重道。啊，上学之后，老师教学生孝顺父母，在家里面，父母 教儿女尊师重道，这个人是这样子学成功的。现在学校老师不负责任啊，为什么呢？父母没有给他行这个道理。我在台湾跟李老师学经教，李炳南老居士，我跟他10年。这个老先生大我39岁，也是祖父一辈的。把我们当小朋友看待，常常讲这些典故，多半都是亲身经历的，来教导我们。老师教学生，他开了一个班呢，叫经学班，专门教人讲经的。我到台中跟他学佛，是想听他讲经，从来没有一个念头我要上台讲经，难事啊，不敢起这个念头。那我去跟他见面的时候，他这个班才开班一个月。学生有20多个人。一个星期上一次课，3个小时。每一个星期一次。这是教学生讲经。他让我去参加，我不敢去。他说你去看一看，我说看看可以。我坐到最后旁听，听他老人家教学，完全是私塾教学法。20多个学生个别指导，是一个一个教。所以每个人学的东西不一样，进度也不一样。用这个方法因材施教。我看到了老师教学，学生能够接受5分，他不会给你讲6分。为什么？那多讲的那一分你不能接受，没有必要。你能够接受10分，他不能讲9分，讲9分什么？对不起你，你还可以接受1分。所以老师教多少，完全看学生呢，你能接受的能力。那你不能接受，不能接受他就不教了。我这才回想起来，我跟方老师学哲学，我跟他不认识，毛遂自荐，写一封信给他，寄一篇文章给他看。一个星期之后，他回一封信给我，约我到他家见面。见面时候，我们知道是同乡，就知道这种关系。他桐城人，方苞的后裔。我们家乡距离大概不超过30公里。就这么一个关系，不认识。老师问我学历，我说抗战期间我是学了3年。3年没读书啊。他说你有没有骗我，我说我不敢欺骗老师。他说了，你写的信写的文章我们台大学生写不出来。我说虽然我是学3年，我喜欢读书，没有离开书本。 老师听清楚了，然后告诉我，他说现在学校啊，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我听到老师这些话，就凉水浇头啊！当然非常沮丧，很难过，老师拒绝了。我们这样沉默了大概有5、6分钟，最后老师说：“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我给你上2个钟点课。我跟他学的是在他家里，小客厅、小圆桌上。”一个对一个教的，给我讲了一部《这小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在这个单元里面，把从前错误的观念统统改正过来。那么这么多年来，证明老师的话完全是正确。感恩老师，改变了我一生呐。以后我认识张家大师是同一年，大概半年之后认识张家大师。这是个专门学佛的。张家大师年岁也很大，也都是祖父辈的。我跟他那一年，我26岁，张家大师65岁，他68岁过世的。就我跟了3年，我佛学的基础是张家大师奠定的。以后的成就是跟李老师10年。才知道人家教学是看你，看你有几分诚意呀。这印光大师讲的，一分真诚得一分利益。十分真诚得十分利益，所以这个真诚恭敬呢，不是老师要求的。老师要求学生对他真诚恭敬呢，那假的，那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学不到的。真诚恭敬是老师看你能接受多少，这个关系大了。为什么？真诚是从内心里发出来。你真想学，他真教你啊！我跟方先生那么长的时间，一分钱的学费都没交啊！现在补习班交学费呀，完全是义务啊！到以后我知道他爱护我，为什么？如果到学校去听课，会认识很多教授，会认识很多同学，我们思想就杂乱了。真想学，没有接触过，没有接触过老师，也没有接触过这些的书本，像一张白纸一样，这很，他看得很宝贵呀，不让我受染污，到家里来学。所以我对老师感激，永远感激他。世间还有这么好的东西，没听说过啊！接触之后啊，真的叫法喜充满。你一入进去之后，欲罢不能呐。它就像一块强有力的磁铁，它把你吸住了。你越研究越有味道。跟哲学融合在一起，跟科学也融合在一起。所以以后 我走进佛门，我看到佛教在先前社会六种形态啊，第一种，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很少人学了啊。方东梅先生晚年在大学里面全都是开的佛经课程，啊，以后再没听说了。啊，那么第二种，佛教变成宗教了。佛教本来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它变成宗教了。啊，我们现在看到了宗教，你不能否认它，它不是宗教，它确实变成宗教。啊，第三种呢，变成学术。像现在很多大学研究所用佛经做课题来研究啊，变成知识了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种智慧得不到，但是你学的是知识啊，知识实在讲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而且有后遗症啊，最好是智慧，智慧解决问题彻底圆满，没有后遗症啊。但是智慧一定要从老方法里头才能得到，这新的方法不行啊，老方法很简单，《三字经》里面所说的“教之道，贵以专”，一门，那是智慧。啊，一门功课，学十年，重复学。啊，《礼记》里都告诉我们。学习7年小成，9年大成，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为什么？你每天头脑只想这桩事情，专注在这个事情，专注久了，那就是定。佛经上叫三昧，得三昧之后，3、4年之间可能开悟。不能大彻大悟，也能到大悟。啊，大悟就很管用了，彻悟就成佛了。啊，大悟就真能解决问题。大悟看怎么样？我没有学的东西，我一看一听，通通明了，通通知道。啊，就这是东方人的方法了，西方人没有，他不知道。啊，所以在中国历代都有这些圣贤出现于世间。啊，所以我们中国学外国东西，那说到这里，我就想到孙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第四讲里头。他讲过，啊，他周游列国，外国东西比我们中国强的只有一样，就是机器。但除这个之外，无论在哪一方面，在哲学，啊，在政治，啊，在任何一方面都比不上中国。他还得向中国人学习。只有机器这一方面比我们强，非常有道理啊！啊，机器的发展到今天成了问题了，这问题不能解决，这就物理学，物理造成了今天社会的灾难。 怎么收拾？啊，社会的动乱是全球性的，不是局部的。啊，加上这几年自然灾害，啊，实际上灾害绝对不是自然的，真正的原因是不善的念头引起来的。啊，那么这桩事情，佛经讲得很清楚，被今天量子力学家证实了。啊，现代的量子力学家提出一个新的概念，以心控物，啊，用心去控制物质。为什么？物质是意念变现出来的东西。啊，这个发现非常非常了不起。啊，但是这些事情发现，佛在3000年前就说出来了。啊，今天被他们发现，佛经上这些理论呢，有了科学的根据了。啊，意念呢可以改变物质，那头一个实验就是治疗疾病。啊，我们的疾病，比如内脏、五脏六腑、内脏。得了癌细，有了癌细胞了，啊，这都是物理现象啊。现在西医动手术把它割掉，这不是好办法了。那在佛法里用什么？我哪一个部分有了病毒？这病毒什么引起来的？总不外乎贪。嗔痴慢疑，这5个字。那这肝里都发生问题了，肝火、嗔恚引起的。啊，身体都有问题了，水引起的，肾水。啊，水是什么？水是贪。贪心引发出来的，啊，我们能够断贪嗔痴，啊，于一切法不贪不嗔不痴，它就自然恢复了，很快，1-2个月再检查没有了，就意念可以治疗啊，啊，为什么？因为物质是从念头变现出来的东西。物质的基础是念头，所以念头善没有一样不善，念头不善那就没有一样是善的。啊，因地在外面，就是我们居住这个地球。啊，贪心感应的是水灾，海水上升，江河泛滥，贪心。啊，嗔恚感应的是火灾，火山爆发。地球温度上升，感应这些，啊，愚痴是风灾，傲慢是地震，它感对应的是地震，啊，怀疑，对自己身体来讲，免疫系统破坏掉了，你很容易感染疾病，为什么？信心没有了，啊，对外面呢，山会崩下来。大地会沉下去，会陷下去，怀疑。啊，你看，念头啊，应对在自身，应对的环境，它有道理在呀。啊，所以我曾经看到一份报告，前年有几位科学家在澳洲悉尼召开了个会议，也邀请了我，我没去。啊，我们学院在澳洲，我派了8个同学去参加，回来给我的报告，他们会议2天，第1天讨论的量子力学 最近发现的东西，我们看了很欢喜。啊，证明这个意念控制这物质是真有效果。第二天他们讨论就是灾难问题。啊，主题就是2012玛雅灾难预言，讨论这个问题。啊，认为有可能占半数，认为不可能也是半数，一半一半。啊，一半认为可能，一半认为这个不可能。啊，我看到美国布莱恩博士的一个总结，啊，他也不相信玛雅预言这个灾难是真的，但是他提出一个建议，地球上的居民要在这个时候啊，要觉悟，要回头，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不但灾难可以化解，而且话把地球带上更好的走向。这个结论好啊，这个结论是非常健康的啊，值得赞叹的。啊，所以佛法跟科学、哲学逐渐逐渐走向一条路了。啊，这一条路就是肯定整个宇宙跟自己这个关系是一体，就是自他不二了。啊，能够自己谦虚推崇别人，外国人讲竞争，竞争提升是斗争，斗争提升是战争。现在的战争是深化，是核武，那就是同归于尽的战争，大家都不想活了。啊，所以那是死路一条啊！啊，中国老祖宗的教育，从小教小孩让，忍让。稍微长大了，有一点智慧开了，谦让，要谦虚，谦让。啊，成年之后走进社会，礼让，一路让到底呀。这是一条生路啊。联合国为了化解社会冲突，啊，它不叫化解，它叫消弭。啊，这个语气很强硬的，要把它消灭掉啊！啊，我们中国人叫化解，啊，在中医用的词温和，没有那么要强烈。啊，从70年代就召开和平会议，40多年了。啊，我有这个缘分，大概参加了7、8次。啊，我看出一个，那就是知识无法解决问题。啊，跟与会的这些会友们提出建议，要用智慧才能解决问题。要相信汤恩比博士所说的，啊，孔孟学说。再有人问，孔孟学说到底讲什么？ 啊，我们用一句话回答他：仁义忠恕。啊，今天这个社会上这些人不知道自爱，不自爱他就不会爱人。啊，仁这个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呐、啊！啊，孔子提倡仁呐、啊，孟子提倡义也。义是循礼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合情、合理、合法，这是义呀、啊。啊，忠是用心，不偏不斜。恕，特别是要讲恕道。啊，为什么今天世间人？造作许许多多的错误、罪过，要原谅他。啊，为什么要原谅他？他没有学过，没人教他。啊，他犯的这个错事是可以原谅的，不必追究，也别苟笑。接受过圣贤教育之后，再犯过失，可以处罚你。没有不懂得这些道理，你犯的过失。原谅你啊！希望大家一起好好的来把老祖宗东西找回来，认真学习啊！这孔孟学说，大乘佛法是真诚慈悲，对人、对事、对物真诚，真诚从不妄语落实。啊，从哪里开始？从不妄语，句句给人说实话。啊，说实话不是要吃亏吗？不吃亏。说假话的人吃亏，说实话的人永远不会吃亏。啊，为什么？你只保持永远说实话，别人相信你的话。啊，假话说多了。你说真的，人家也以为你是假的，啊，不会听信你的，啊，这自他不二啊，这句话重要啊，啊，这个理很深呐、啊，理要不透彻，这个东西做不到，啊，真正理透彻了，爱人如己，真能够舍己为人。故来因之福即是自性之福，这一段前面讲了三位大德，莲池大师、优希大师、欧益大师，这三个人说这个道理说得非常精辟，我们用了五六个小时啊来学习这段论文啊。来因之福，这就是说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人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会来迎接你。这迎接你的福是真的吗？还是假的？在讨论这问题，跟你说是真的。来迎接你的福是自心之福。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你天天想佛，天天念佛，所以临终的时候佛就来了。啊，佛确实是自性变现的，自性为什么会变现佛来迎接？因为你念他，你不念他，他就不来了；你念他，他就来了。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唯心净土，自心弥陀，啊，是自心变现的。所有一切境界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这个原理，这是真理。啊，这个佛呢，自心之佛，啊，自心之阿弥陀佛。元朝 中峰禅师，他在西念佛寺里头有两句话说得好：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净土即是此方，此方即是净土。这两句话说得好啊，有没有净土？有净土，心净则佛土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真正的条件是清净心，因为它是净土，心清净土就净啊，真有这尊佛，这个佛是我们意念当中变现出来的啊，所以它跟我们什么关系？一体啊，阿弥陀佛跟我一体啊，极乐世界跟我也是一体啊，啊，自性所变的，我现在要到极乐世界去，那能去不了吗？那当然可以去啊！啊，它不是心外之物啊，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呐、啊，啊，全是自性变。地狱天堂也不例外呀、啊！啊，刘教授今天在我这访问，啊，他老人家知道章太炎先生，啊，我学佛之初认识章太炎的女婿。朱金洲老居士，他告诉我一桩事情。他说，章太炎老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东岳泰山了。啊，东岳大帝管六个省，那是管鬼道的呀，那鬼王啊，大鬼王啊。判官是什么地位呢？相当于我们讲的秘书长，那就二把手啊。他东岳大帝判官，他大概是去代理一个月啊。那么他是个学佛的人，你看白天阳间办事，晚上要到东岳大帝里去上班，日夜都不能休息啊，很辛苦啊，差事啊。他说有一天，太炎先生向东岳大帝上了个建议，他说地狱里头的刑法炮烙，这个刑法太残忍了啊，把这个柱子铜柱烧红，让这个罪人就抱这个柱子，他说这个很不人道啊，能不能把这个地狱啊把它取消。结果东岳大帝派了两个小鬼，他说你先去看一看，让这小鬼带你去，你去参观一下，回来再说。啊，他就去了，走了很远，到那个地方去，小鬼站着指着他，地狱在谁？他看不见，恍然大悟，地狱是自己心变现的，跟东岳大帝没关系，跟阎罗王也没关系，所以天堂是心现。极乐世界是新鲜的，地狱也是新鲜的，明白这个道理啊！你造作这个罪业嘛，这个罪业让你变现，就好像你坏事做多了，晚上做噩梦一样。谁主宰你？自己主宰的啊，不是外头来的啊，都是业力变现出来的啊。那么佛世界的时候，是你念佛。啊，你从佛经上这个意念上从这里变现出来的啊，这里才能讲通了啊。这个老先生他是个学科学的，朱老先生学科学的啊，根本对这都不相信，认为是神话了啊。可是他看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晚上老先生上班去了，你去摸摸他一个死人一样， 第二天，天一亮，鸡一叫的时候，他就回来了。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啊，都不是假的。佛经上的原理，心性识别，世间业力，佛法原理，不外乎这两种力量。业力里头有善业，有恶业，决定有果报。愿力里面，你愿升天。你看一般宗教多半是天道。升天。学佛的升极乐世界，愿力。天堂自己善业变现出来。地狱恶鬼是自己不善的恶业变现出来的。不能怪人呐。全是自己做主宰啊！阎罗王做不了主啊，佛菩萨也做不了主啊！佛菩萨只是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路一定是自己走。佛音自他万然。故于佛舍不来。佛是不是真来了？佛没真来。可是佛真在面前呢，你真看到他了。那这怎么回事情呢？楞严经上佛说得好，说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叫感应。我们有感。佛菩萨有影，佛菩萨在哪里？佛菩萨无处不在呀。前面讲嘛，大光明藏就发生无处不在，我们看不到。接触不到，因为它不是物质，它不是物质，我们眼耳鼻舌身接触不到，眼耳鼻一定要接触的物质现象，它不是。念头不是一念，不是精神现象，所以我们的思想也想不到。它不是自然现象，连阿赖耶的见分都愿不到。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所以我们有感，它就有应，应就在你面前应。而且这个应身，它真能观世。我们看到。虚云老和尚脸谱，这是近代禅宗一位大德。我看到一个故事，他大概是40多岁的时候，发心去朝五台山，三步一拜，从。定海那边普陀过渡上岸三步一拜拜到山西五台3年呐、一天难得走几里路10几里路这当中生过2次病都是在旷野附近人没有人家病倒了怎么办所以生病困难的时候，遇到一个乞丐，叫花子。这个叫花子来照顾他，到外面讨一点东西给他吃，找一点草药帮他治病，一直到他病好了，照顾了10几天。他能再继续再拜了，这叫花子走了。过了1年多，又得一次病，又遇到这个叫花子。2次救命恩人了，很感激，问他尊姓大名，他叫文吉，文章的文，吉祥的吉，叫文吉。问他住在哪里，他说我就住在五台山。一到五台山，很多人都知道我，知道这个乞丐，虚老拜到五台山的时候，就打听这个人。 没人知道。到山上去了，问出家人，出家人说那是文殊菩萨了。他恍然大悟，你看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啊，他能够现个身体，能够十几天照顾你，你才动念头他就知道了啊。文殊菩萨生在那里，变法界虚空界都是他的身啊，你真有感应，他真现身给你看，他真现身帮助你啊。这个事情不是假的啊，没有感应的时候你到哪里找，找不到他啊，其实他无处不在啊，就像虚空一样啊，真有感应。啊，所以自他宛然，又因为自他宛然，所以佛实在没来，人呢也没去。啊，我们有没有到极乐世界呢？没去啊，没去，极乐世界才现前。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啊。我们这个世界有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是从妄心里头变现出来的。啊，从哪里出来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从这儿出来的。啊，而西方极乐世界，它是从自信出来的，自信变一切处。所以，阿弥陀佛变一切处，自信变一切处。极乐世界变一切处，你心清净，感应就现前。啊，你看到佛来接引你，刹那之间就到了极乐世界。啊，十万亿佛国度，一刹那就到了，你就见到了。这个理太深了，事情太奇妙了，神奇了，就不可思议。啊，念老住这一句经文，引用三位大师著作里头的一段文字，讲得很清楚，很透彻。我们花了八个小时的时间。啊，为什么呢？这一段真正是叫人难信之法啊，但是它确确实实是事实啊。所以往生极乐世界之事，事理圆融，自在无碍，但能良信，互益无量啊。啊，真要有信心，完全是自信在起作用啊，这才与理上他才讲得远啊。阿弥陀佛确实是自己真心里面变现出来的啊，并真心决定由阿弥陀佛出现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梵语，他的意思就是无量啊，梵，好梵，阿梵作无，叫梵文的音，啊，弥陀梵作量，佛梵作觉，合起来无量觉。啊，无量觉就是我们的自信，我们的自信就是无量觉。啊，这一大段呢，我们学到此地。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小段，上面所说的三辈往生是一类啊，这是念佛，念佛人的归宿啊，不但是念佛的归宿，可以说是佛家所有一切宗派最后的归宿啊，都在极乐世界 啊，佛法里面法门很多，就像一个完整的大学，它有许许多多的科系，啊，就84000法门，啊，这就是不同的科系，啊，它有三个东西，就等于说共同科目、必修科目。第一个是戒律，啊，戒律不管你学哪一宗、哪一派、哪个法门，一定要持戒，啊，那是生活教育。第二个是唯识，法相唯识，这是理论的基础。第三个就是净土归宿，你到最后回到哪里？落叶归根，一定归净土。啊，净土是什么？净土就是清净心，纯净、纯善。啊，最后一定归到这个地方。啊，所以这是三个是共同课。啊，前面三辈这是专修净土的。那后面这一类的不是专修的，啊，修学其他法门的，其他宗派的，啊，你就依照你的法门去修，到最后，你非常向往极乐世界，啊，非常欢喜极乐世界，我要到极乐世界去，行不行？行。不是说你不修这个法门就不能去修，都行。所以阿弥陀佛的心量真大，什么都包容啊，84000法门门门包容。所以我就想到，那基督修基督教的啊，天主教的、伊斯兰教的，他们到最后要想求生极乐世界，行不行呢？肯定行。阿弥陀佛决定没有门户之见啊，一切众生呢，通通是一个心性变现出来，所有宗教也不例外。所以这个理念呢，可以能够通一切法。啊，任何信仰任何宗教，不必改变信仰。啊，不必，你好好的学，学你自己的宗教。啊，你相信有净土，你愿意往生。通通都能去，这个法门真的叫广大了啊！所以底下这一段叫一心三昧啊，这就是戒引，不是专修净土的，通通能往生，通通可以到极乐世界，是下底下来说明。一念尽心，生念一念，往生之类。啊，它的基本条件是一念清净心。用清净心，念一声佛号，念十声佛号，这是在临终的时候都能往生，真不得了啊！啊，前面三辈往生。我们都可在这个世界造作极重的罪业啊，忤逆、杀戮，这种罪业是必定堕阿鼻地狱的啊！只要你这一口气没断，临命终之前，你真正忏悔、认错。啊，我也想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通通摄受，这不得了啊！这中树做到大圆满了啊！我们中国古谚语有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呐，恶人回过头来就是好人。不能再把他看作恶人了，那所以阿弥陀佛全都摄受。啊，这何名叫一心三昧？一心三昧皆于北京净莲寺律宗大德慈州老法师。啊， 这个老法师也不在了，好像是在抗战之后，他就往生了。抗战之后两三年，他就往生了。那么他的《佛说大乘无量寿经》《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究竟》刻板啊，这个刻板是佛门特有的一种学术的方法，这个方法儒家采用了，道家也采用了，啊，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分析这一篇文章章法结构。啊，章法结构啊，你明白之后，你才晓得它思想的体系。啊，越是好文章，这种方法一判呢，立刻就发现，为什么呢？他的文章写到不增不减，你缺少一句，他就接不下去；你多一句，累赘的可以删除。啊，真正做到不增不减，那么每一部佛经，连大部的，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看，看出释迦牟尼佛文章的结构、章法结构。圆满完整啊，思想体系。实际上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没有通过思维啊，完全是自性里面的流露，那这种章法结构是自性里头本来具有的，不是外头来的啊，这是属于真实智慧。那么他的扩判是1939年印出来的啊，抗战期间此老所判的一行三辈与汇集本经的夏莲居老居士同一心言，同一手笔啊，他们对这个无量寿经看法完全相同啊，特别是这段经文，发前人未发之经运，张进门九隐之妙地，禅经不二之旨，于此一些啊，修禅的，学密的啊，学天台的，学华严的啊，学法相的，通通可以信、愿、念佛往生净土。啊，就在这段文里头，对，一心三倍，这里面分两大段，啊，第一大段大乘往生应行，啊，这个里头又分两个小段，啊，第一段静心愿生，是清净心啊。经文我们都看经文，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这一段经文啊，这右章右面这一章经文全是唐译的原文，为唐两译，视为同一翻本啊。这是讲无量寿经最早传到中国是在汉朝汉明帝的时候啊， 最早传过来的。在汉到宋800年，一共啊有过12次的翻译，所以它本子多。这12种翻译呢，非常可惜，有7种啊失传了，现在只留下5种。5种本子我们拿来对起来看，里面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古德断定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不是一次讲的，一定是多次宣讲才会产生这个现象啊，要不然不可能啊，不可能在翻译的时候出现这种现象啊，所以肯定的，佛在世多次宣讲只有这一种，没有见到第二种经，是多次宣讲。因此，这就有汇集的必要。啊，5种本子我们一起读有困难，啊，不好念，啊，所以啊，用汇集。汇集最早的是宋朝王龙书居士。啊，他的这个本子汇出来之后，很多人喜欢用他的本子，啊，乃至于日本的大正藏跟龙藏都收他的本子。啊，可是以他的身份地位，啊，他是即是净世极地的。啊，也是大夫长者。5种原本他只看到4种。啊，唐朝翻译的这个本子他没见过。所以虽然汇集呢，它是4种原译本的汇集，当中漏掉了一种。但是唐本子里头有一些经文，其他4种本子里都没有。啊，所以夏莲居老居士这个才发心重新再汇集。啊，夏老汇集是第3次，当中还有一次魏墨生清朝咸丰年间。啊，这梅光禧序文里头写得非常清楚，把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啊，所以魏就是曹魏的时代，三国时候的魏曹魏，康僧铠啊，他翻译的。流通也最广啊，因为在原译本里头，这个康僧铠的本子大家喜欢读，但这一段呢是唐译的经文啊，我们念的这一段啊，系统分明，文赋一身呐，原身为一，虽然是梵本，应该是相同一本。这就是翻译的人有优劣了啊！这一段经文唐译译得好啊，但是有些呢魏这个魏译的翻得好啊，把这个翻得好的统统精华提出来，重复的删掉，这样变成了更好的本子。那最完善的本子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本子。位移则分散于本品首尾2处啊，于上辈之前云诸有众生闻其名号信心欢喜 乃至一念至心回向，愿生其国，即得往生。但佛于下辈文中，他有这样几句：其有至心，于生彼国，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乃至生念，念无量寿佛，愿生其国。若闻生法，欢喜心要，不生疑惑，乃至一念念于彼佛，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你看，他有这么多文字啊，而且分在两个段落里头出现啊。那么夏老把这两段文把它简单写成这样的：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你这文字就简化很多，意思非常圆满，两段合成一段，文字变得更少啊。这个就是汇集这高明之处啊，也不容易。下联句做这个汇集本一共10年，本子才做成定本啊，每年都修订了啊，最后成为这个定本。我们再看下面的注解，唐海东元孝寺，这是唐朝时候，海东就是现在的韩国啊，元孝是韩国人，也是到中国来留学的啊。这些人他们语言是真好啊，亲近善导大师啊，跟着一些日本一些法师，他们来大多数跟善导，跟天台山的智者大师啊，所以法华宗净土宗在韩国跟日本非常盛行啊，他们对于无量寿经的下的功夫比我们中国人呢多啊，总有40-50个人，中国在无量寿经上历史上记载的只有2个人啊，真的不多啊，比不上日本人。可是日本人呢，全用的是为一本啊，五种原一本，他们专门用为一本。那我们相信可能在当时善导大师讲无量寿经啊，就是用为一本啊，所以这些学生也都采用，日本的学生也采用。啊，与无量寿经宗要，宗要是他注解的名称啊，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说下辈之内说二种人，二种人中啊各有三句啊，这是经典的原文。一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是名真因。由此可知，往生净土确实不是难事。难在哪里呢？难在信心啊，他只要3个条件：第一个真心，第二个真想去，第三个肯念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要用清净心念， 要用恭敬心念，用真诚心念，不在乎多少。啊，工作非常繁忙，祖师教我们十念法。十念法是在早晚，早晨起来洗脸之后，有佛像面向佛像，没有佛像面向西方。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十声，这个十声一口气叫一声，啊，一口气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拘多少，一口气叫一声，十口气。这个时间不长，啊，作为定库，你一生都不缺，啊，早晚都不缺，这定库，决定的是，啊，最重要的是临终，念了一辈子佛，临终不念佛了，这都不能往生，啊，所以临终比什么都重要。我学这个经呢，学不少年了，我信净土也非常不容易啊，所以这个难信之法了，我相信啊，大家知道我学佛是从哲学进去的，不是从宗教进去的啊，我对于念佛法门差不多20年我才相信，我才接受，真叫难信之法了。我们也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要我接受很困难了、这就是知识分子的麻烦了、我看到人家一说他就相信了，我很佩服 他那个根性比我高明多了，我不如他了你看我连早年禅院法师劝我没接受，我的老师教我讲经的李炳南老居士我跟他10年多少次劝我不反对，我没接受我喜欢的大经大论真正接受的真的从华严法华楞严这些大经我明白了看到文殊普贤这些菩萨最后都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成就无上菩提我这才相信回过头来重新再去看这些大经，为什么以前看的时候就那么囫囵吞枣就过去了，没有认真仔细去观察，再一看看出来了所以这个经呢，一次两次是决定不可以的，次数越多越好，你才把真东西看出来，变数浅了，真东西看不出来，真的从眼睛里流过，你没有注意到它，所以发菩提心还是欧耶大师讲的好。菩提心要是讲起来挺麻烦，这个名相解释欧耶大师讲的正好，他说第一个真心，你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第二个真想去，想生极乐世界，想亲近阿弥陀佛，第三个真诚心念这句佛号，具足这三个条件，极乐世界你就有份了。人人能做得到可是我看到了很多人能做到，也看到像我这样的人不太容易接受没有真正搞清楚很难接受，就是知识分子，我们算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那就要长时间的熏修，锲而不舍，不管是哪一个宗派，哪一部经论，只要你对它产生爱好，就有希望。那为什么呢？你慢慢深入啊，易经通啊，它其他的也能贯通。到最后的时候，你真正搞通、搞明白了，你就不会怀疑，你就会相信，你就能接受了。能通一切经，能通一切法。这就要讲到自信，不讲到自信，这讲不圆满，讲到自信得大圆满。所以是古人说的，一部经通了，一切都通，一个法门通了，一切法门全通，是一个道理。为什么？通通自信里头流出来的。只要能够契入自信，没有一样不通，不必学。慧能大师是个非常好的证明，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所有经教他通，世间法、儒家经典问他，他也通，道家的他也通，他没有障碍的，这就是见性重要啊，智慧重要啊，学佛要学真智慧。真智慧一定从戒定慧才能得到。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772页，772页第六行，从当中看起，从第二句看起，唐海东元宵寺居魏矣，于无量寿经宗要论云，元宵是现在的韩国人，在唐朝的时候在中国留学，亲近善道大师，跟这个天台的智者大师，那么他们所说的多半呢，也都是善导大师的意思啊，是下辈之内有二种人，二种人中呢各有三句啊。这是说的经文。第一，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是名真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真因，也就是第一个因素。就是要发心， 菩提是梵文音译过来的，翻成中国意思是觉悟，也就是一定要有觉悟的心。觉悟的心是在讲的就是真心啊，真心是觉悟的，妄心呢迷惑啊，迷而不觉是妄心。觉悟的心难了啊，觉悟的层次不相同啊，净土里面的菩提心要求是最低的，最低跟最高的很接近啊。我们中国古人所谓上智与下愚不一啊，差别很大了，但是成就快速啊。上智之人你刚才也说了，他全明白了，他没有怀疑啊，他就真干了。下愚之人他什么都不知道啊，但是他老实，你叫他这么做他就真干啊，他能够持之有恒，不会改变，所以也很快就成就，而且成就非常高。上智之人少，下愚之人也不多，所以最难度的众生呢，就是当中是不上不下，现在称为知识分子啊。你说他没有智慧，他很聪明，知道东西很多啊，不能说他没智慧啊，但是你叫他是智心一处，那就很不容易了啊，他不容易接受。这个下愚之人虽然什么都不懂，确实有一类根性的人，你叫他念佛他就老实念佛，他一生不改变，一天到晚就这一句佛号，其他的念头什么都没有，他的成就跟上上根人的成就是平等的啊，这就是上愚上智下愚不一里面的深意啊，他的成就平等啊，都是不可思议。那么下，这是讲下品的 啊下辈三品啊。下辈的发心就像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所说的啊，他发的是什么心？真正说菩提心啊，你说了他不懂啊。菩提心这个名词意思很深啊。行安大师有发菩提心论，解释的非常清楚。下下根人他听不懂，你劝他真正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他就真心。极乐世界的好处跟他说明啊，你要不要去，他真想去这个真相信真想去啊，就是无上菩提心啊，上上根人是完全了解，通达明了，发心，就发这个心，真心，真愿。下下根人虽然什么不明了，他也真心，也真愿。这就是往生净土的真言。这个真言比什么都重要。 那么第二呢，乃至十年，专念彼佛是住满业。这个地方讲了个满业，那我们就知道前面的正因是因业。佛在经教里告诉我们，众生造业有两类，第一是引，引导你到哪一道去投生，这个属于引业，引导你去的。我们同一个引业，引业是无界，是善。换一句话是，你能到人道来，过去生中啊，一定修的无界是善，够这个标准，你才能到人道来投生。到天道投生呢，要居住上品是善，也就是这个是善呢，应该达到90分以上，这种人升天。我们的十善五戒大概有50-60分就可以了，就能到人道。引导你去的。那么到了人道来，你看看贫富贵贱不一样啊。有人大富大贵，有人一生贫贱。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叫满业。这叫满业。满是圆满。圆满呢是善恶业。用佛法经论来解释就很容易懂得。你比如说发大财的，你前世喜欢修财布施，财布施是属于满业，这一生的财富。你这一生有聪明智慧，这是满意。聪明智慧的因是过去生中喜欢修法布施，法布施带来的聪明智慧，这一生健康长寿是你过去生中喜欢修无微布施，这一生的果报健康长寿。所以这引业跟满业我们一定要知道。断恶修善的，起心动念多替别人想，少为自己着想。念念想着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应该全心全力去帮助别人，化解别人的苦难。这个淫业好，满业也好，这菩萨发心呐，那么这个第二呢，他就是说，这个第一了，不能做诸功德，没有能力做，没有缘去做，有缘也得有能力。两个都不能缺少。第二呢，乃至生念，这是说的最简单的了。每一天修生念法。前面我跟诸位说过祖师大德的方法，生念法。好像是1999年，我住在新加坡，跟伊斯兰教往来很密切。我看到伊斯兰教每一天5次礼拜，你看穆斯林。 工作再忙，礼拜的时间一到，他一定放下，他去做礼拜。啊，礼拜的时间不长，5分钟。啊，他一天都不缺。啊，从早到晚5次礼拜。在现在世界所有宗教里头，可以说是穆斯林是最团结的。啊，穆斯林一般讲比信仰其他宗教的人要虔诚。什么原因？每一天5次礼拜，他一堂不缺。这个力量太大了。就是古人所说的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这非常有道理。我从这里得了一点启发，我们念佛有很多工作非常繁忙的人，啊，我们能够定一个课程，让他时间很短，1-2分钟。啊，时间很短，次数比多一点。啊，所以我就想到每一天9次念佛。啊，9次呢，每一次就是10句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10句，这时间不长，2分钟。啊，早晨起来念一次，晚上睡觉之前念一次，这2次。啊，三餐饭，我们吃饭的时候一般念供养咒，我们念10句佛号。啊，念完了再吃饭，啊，念10句佛号。3次，就5次了。我们工作上班之前念10句，开始工作。啊，工作完毕之后，下班的时候收拾好了，念10句再下班。啊，上午上班下班，下午上班下班，一共9次。啊，只要2分钟，一天果然9次都不缺，会很有效果。我提出这个方法，那个时候我常住在美国，我在美国、加拿大，在东南亚一带劝导大家，很多人用这个方法，告诉我很有效用。啊，因为现在人工作繁忙，没有长时间的去休息，这种2-3分钟对他们是最理想的，啊，最容易的，啊，而且很容易记，啊，早晚三餐工作，啊，符合经上所说的这个净念相继，啊，大势至菩萨教给我的原则，都是六根净念相继，都是六根2-3分钟容易，时间长了不容易啊，妄念就升起来啊，2分钟当中不起妄念可以做得到，啊，所以符合大势至菩萨所说的标准。这是帮助满意。3点呢，愿生彼国，此愿前行合合为因。啊，这个愿，前面讲的生念，讲的菩提心，跟这个合起来，这是因。是名不定行人。啊，不定心就是一般。啊， 一般的大众对于净宗信心还没有建立起来，用这个方法好。那么第二种人，他也有三句啊，闻甚深法，欢喜心要，此句坚贤法心正言，但为呀一前人，跟前面人不一样。这个人有深信，前面没有深信啊，这个人有深信。闻甚深法，甚深法是什么？佛给你讲真话，跟你说一切法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都是真话，这都是道理，很深很深啊。比如佛在经上讲，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一句是甚深法。一句佛一切法怎么是心想生的？啊，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量子力学家的报告，对于佛这一句话了，疑惑才断掉了，就感谢了近代这些量子力学家了啊。我看到的报告是德国的普朗克，这个人一生研究物质啊，他怀疑物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所用方法的原理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佛经的方法就是分析啊，他讲的方法很简单啊。在经上佛告诉我们啊，讲物质最小的，肉眼还能看得见的，要很好的眼睛眼力能看得见的，牛毛尘牛毛粗啊，牛毛尖端上有一粒尘土啊，放在这个牛毛尖端上，哎，不会掉下来啊，甚至倒过来它也不会倒下来，它有吸引力啊，牛毛比它大，它很小啊，这叫牛毛尘。那么把牛毛尘呢，再分成七分，七分之一叫羊毛尘，羊毛尘再分七分之一叫兔毛尘，这兔毛更细了啊。兔毛尘分成七分之一叫水尘啊，水密度虽然大，里头有空隙，这粒尘土它在水里头游来游去没障碍，叫水尘。水尘七分之一分作七分叫金尘，金属密度就大了，但是还是有空隙，现在在显微镜里面可以看到，那个空隙里这一粒尘在空隙里面跑也没障碍啊。用这种分析的方法啊，金尘再分成七分之一才叫微尘。佛经上讲微尘是这个定义，微尘肉眼看不见啊。佛说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微尘，大概微尘就相当现在所说的原子，应该就这个东西啊。原子在科学是80年前啊，21世纪的初期才被发现，80年前发现啊。那这个微尘还不是最小的，佛说微尘还能分啊，再分呢就叫这个 叫即位。这个即位还可以分啊，那么佛经上讲的即位也，大概就是现在科学家所说的啊，色聚即位也。啊，这个色聚两个字很好，说明它还可以分啊，就是现在所说的基本粒子啊，所说的夸克啊，那基本粒子有几十种，夸克也有几十种啊，能不能分？还能分啊，最后分的呢，分成小的，更小的呢，佛经叫极微之微，这个不能再分，这分就没有了啊，所以极微之微也叫灵虚尘，跟虚空啊做邻居了，这一分就没有了。这个东西被今天科学家发现啊，科学家给他定的名词叫微中子啊。微中子的体积多大呢？啊，科学报告上说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啊，原子里头的一个电子那么大啊，也就是说它的体积是电子的100亿分之一啊，再分就没有了。这是普朗克他们做的实验，再分变成什么呢？他们发现的是意念的波动现象，就是念头，念头波动现象，这搞清楚了。原来物质现象是念头波动现象所产生的啊，这个发现在近代科学是很了不起的一桩大事情啊，所以普朗克说，根据他的这个科学实验所得到的结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啊。物质怎么来的呢？物质是以意念为基础所产生的一个现象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就是说吧，你看到一个电子，这个电子是100亿个微中子聚集产生的啊，聚它就有，散了就没有啊，缘聚缘散。啊，那我们一个细胞多少个原子聚集的，我们人的身体啊，大概是50兆个细胞，我们讲细胞啊，很大了，细胞50兆啊，啊，如果把它计算成原子啊，成粒子啊，或者到最后讲到微中子，这个身体是不计其数啊。所以佛在《金刚经》上讲啊，所有一切的物体啊，我们人生花草树木、山河大地，佛叫它做一合相。啊，那个一，那就是现在所讲的微中子，是微中子聚合所产生的现象。啊，你把它分开的，最后就是一个东西。啊，而微中子并不存在， 一年。啊，所以大乘经上说的，到最后的总结是全体是心，一切法从哪里？一切法全体是心，心生万法了，万法为心呐，啊，为心所现，为识所变，佛在《华严经》上讲的。啊，那么这个都叫什么呢？这叫身法，甚深之法。啊，今天科学家用科学方法发现，我们对这桩事情不怀疑了。以前学了这么多年，对这个事情总有怀疑。啊，佛虽然说了，不是他一人见到的。啊，八地以上啊，通通能见到。有这么多人证明啊。啊，可是八地以上，我们一个也没遇到过。一根拔出不了啊！我们的信心呢，就是90%的信心，还有一分疑惑在里头。啊，这桩事情啊，佛菩萨非常清楚啊，他们都是过来人呐、啊，所以一个老实人。你说了之后，他一点不怀疑，他却完全接受啊！这种人难得了。所以愚啊，古人有一句话说：“愚不可及。”我们比不上他，他居然能相信，我们有怀疑，看到科学报告这才相信。啊，那么这层相信是，我们对于佛信佛信得不圆满。啊，也是99%的相信，还有一份怀疑。啊，这个东西难了，太难了，这不能勉强的。啊，这一瓶一分疑惑断除了，这就真心。我们有了圆满的信心啊，对于甚深之法不再怀疑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境界不断在提升，终有一天，我们像八地菩萨一样，我们也能见到啊佛所说的宇宙万物的真相啊，只要不舍弃这个方向，不舍弃这个目标，决定有达到的一天。那么第二呢，乃至一念念于彼佛，世祖满意，未嫌前人无身性苦，必须生念。此人有身性苦，故啊，未必具足生念。这个意思好啊。下面切案，这个切是黄念老的谦虚啊自称。按元小思之书，乃专居位矣。啊，康僧铠的一本。若就本经，则一念得生者，全因获得 一念尽心也。啊，真有其信心，一丝毫怀疑没有，一念就成了，不要生念了。这什么原因？这底下有解释，从一心中啊，念佛一生，顿皆与弥陀本愿相应，故临终即得往生，决定得生呐！啊，一念就行了。啊，但是这一念尽心难得，一念清净心里面升起的信心。我们没有这个清净心呢，眼见色，耳闻声，六根接触外头六尘境界，会起心动念，会分别，会执着，这就不是一念尽心。一念尽心是怎么回事情？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如如不动啊，外面境界呢清清楚楚啊，清清楚楚是慧，如如不动是定。你看，有慧有定，那是清净心啊，清净心生智慧。眼见通达无碍，耳闻也是通达无碍，六根除尽没有一样不是通达无碍的。这是佛法深妙之处啊！啊，所以佛教的学习特别着重在清净心啊，自始至终都教我们放下我学佛26岁第一次见出家人，就是张家老师。啊，我这个语言也很殊胜。啊，那个时候我在工作，我住公家宿舍，宿舍附近有一位蒙古的亲王。满清时代的亲王啊，是个学佛的人啊，我刚刚接触佛法，看佛经啊，他这个小女孩常常跑到我们宿舍来玩，好像7、8岁，看到我桌上有佛经，回家告诉他爸爸，他爸爸来看我。啊，我说我刚刚接触，啊，还不到一个月。他说你能看得懂吗？我说看不懂。啊，问题很多，你需不需要一个老师来指导你？我说好啊，他要介绍个老师给我，就介绍张家大师。啊，带我去见张家大师。啊，我们什么礼节也不懂，啊，不过有恭敬心就是了，啊，有个真诚恭敬心，啊，见面我向大师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刚刚接触， 方东伟先生给我上的佛经哲学。啊，我知道佛法高深，佛法里面有真实智慧，有没佛法有没有方法能叫我们很快的就切入？我提出这个问题，啊，老师看着我，我也看着他，等他为我解答。没想到我们一看呢，两个人对看了，看了半个多钟点，他一句话不说，看着我。啊，半个多钟点以后说了一个字，有。哦，这个有，我的精神就提起了，有啊，不是没有，有啊，要注意听的。啊，他又不说了。啊，那么这一次的时候差不多有六七分钟。之后告诉我，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他讲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的讲，讲六个字，啊，差不多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给我印象非常深呐。我们没有他那种定功啊，我一听说看得破放得下，好像懂，啊，不难懂。我借着向老人家请教，从哪里下手？啊，他告诉我，从布施。我也亲近过一些老师，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老师。啊，到以后，我就深深反省。这个教学方法好啊，但是这个教学方法现在不能用。如果有个人问你问题，半个钟点不答复的时候，人家走掉了，不理你了，啊，我还能沉得住气啊？以后我明白了，什么原因呢？年轻，心浮气躁啊，他眼睛看着你什么？就是叫你把这个浮躁的气息统统放下。啊，你的注意力精神集中了，这个时候跟你讲，跟你讲的东西你会记住，你真听进去了。啊，我们想到古来大德。啊，以后在禅宗这个禅宗的公案，啊，这个教下的语录里头，我们看到，啊，古人用这种方法常用啊，啊，整个精神没有集中，没有定下来，不跟你讲。啊，真管用！啊，从那天之后，张家大师对我也像方老师一样，每一个星期给我一个小时。啊，我就看他。啊，他没有其他的人的时候，他差不多可以给我两个小时。但是谈话多不多？啊，他的磁场。非常吉祥啊，进入他的磁场你就感觉到不一样，那是一种享受啊，纵然一句话不说，我陪他坐两个钟点，那两个钟点享受啊，所以 现在像这样的人找不到了，不容易遇到啊，这缘分啊。我跟他老人家三年，我佛学的基础从那奠定的啊，他教我的中心的概念就是放下。看破是智慧，看破是明了，了解一切法的真相。那是我刚刚入门，啊，纵然说出来，我也不能体会，啊，但是，只要不放下经教，你天天去读，天天去学。天天有进步，天天放下，天天看破，啊，这里就有乐趣了。古人说读书乐，真快乐。可是读经比读一般书更快乐。啊，读不懂不怕。不要去想意思，一遍一遍去读。古人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最重要要有恒心，有耐心。啊，其如之后，其为也无穷啊。啊，所以这个一念静心得到了。从一心中，一心没有二念，没有二念就是无念，无念它是清醒的，它不是迷惑。如果无念什么都不清楚，这个不行。这个有定，没有慧，啊，他不生智慧。虽然能伏烦恼，啊，智慧不生，他不能起作用。所以禅定是要定慧平等，啊，这才能起大作用。啊，所以是无所不知啊。无所不能啊，定慧要等。在净土法门里读经研究经教，这是慧，念佛这是定啊。通常真正用功功夫得力，每天4个小时读经，或者是讲经，4个小时念佛，这功夫非常得力啊！真正是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啊！这就经宗法门来说。虽然在理上讲未必具足圣念，因为念佛一生等于弥陀本愿相应，那你念十声十声相应，念千声千声相应，念万声万声相应，你往生有把握，你没有丝毫疑惑啊，所以是决定得胜啊。第三，以至诚心愿生彼国，此愿前行合合为因，此就菩萨中心人也。 至诚心非常重要。中国人的老祖宗世世代代叫人没有离开至诚这两个词啊，或者是讲一个字诚啊，至诚真诚到基础，对父母要至诚，没有至诚不孝啊！对老师要至诚，没有至诚不敬啊！啊，这两个人对我们的关系太大太大了啊！我们一生能够自立，能够成就，全靠这两个人，要知恩报恩呐！啊，怎样报恩？得用至诚心对自己。为什么？父母老师，父母希望我好。老师也希望我好啊，所以人一定都知道自爱，至诚心对自己就是自爱。啊，你才真正的爱父母，爱老师，然后再也扩大，能爱一切众生。啊，你起心动念一定会为一切，特别是苦难众生去着想。啊，如何帮助他们？虽然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个心长存呐。尽心尽力就是圆满。那么这个正是唐仪当中所说的诸大乘者啊，心住在大乘，这个一段文字把诸大乘者解释的清楚了。该云小师为下辈中这两种人啊，这下面是黄念老的话啊，前面是他的原文。业者，发菩提心，甚念甚好，愿生彼国而得生者，是不定行人。那么第二种呢，闻法深信，乃至一念愿生彼国而得往生，是菩萨中心人，这定心人，也就是前面说的不定心人，他的心愿不坚固啊，信心里头带着怀疑啊，这就是不定心人，完全肯定，一丝毫疑惑都没有，这就是定心的，这是菩萨心啊，菩萨中心的圆小师，是以明察位移下辈往生文中品类不起啊，这是实话了。经上只讲三辈九品，这是大分啊，我们一定看到这个文字要知道啊， 九品里头，每一品里头还有九品，这九九八十一了。八十一品里头，每一品里头又有八十一，重重无尽。这是事实真相。啊，试问，闻甚深法，欢喜信药，信药啊，不生疑惑。如是殊胜智慧，应是何人境界呢？这不是下品，下品哪有这种成就呢？但是下品里有这种人。所以故圆孝师名之为菩萨种性人。既是菩萨种性，复能生圣性，起心念佛，以至诚心愿生，其国实不应先于下辈。念老这个话说得好啊。啊，这样的人往生应当是在上辈呀。啊，上三品。啊，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为什么连下愚之人都能够生到上三品？啊，这是说明。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到底生在哪一个阶层？没有一定。啊，换一句话说，九品通通有份。啊，至于此真正落在哪一品里头，那就是因缘了。啊，菩萨种性的人会升到下辈。总是语言不同啊。不定性的人他升到上辈。啊，关键在什么时候？关键在临终最后那一念心。那是个关键。啊，平常一心到临终一念心乱了，品位就降低了。啊，虽然降低了，没关系。极乐世界是个平等世界，无论在哪一个殿、哪一个品位，他的智慧、神通、道理，一切受用，完全平等。这是不思议境界，十方世界没有啊，唯独西方极乐世界有。我们看幕后这一段，又报恩论曰：“仅按此段，啊，前面这段经文里头说的，生念往生，专指诸大乘者言之。”啊，因为经文上有诸大乘者这一句话，大乘如禅宗的破禅，即读一切大乘经典的解悟者皆是。破禅，这是佛门的术语，我们世间一般讲研究啊，遇到问题来的时候要认真去研究，然后再下决断。研究是用思考啊，也就是用心意识啊，那么在大乘佛法里面不虚空的，心意识是妄心，不是真心。啊，那怎么办呢？它不叫研究，叫参究。啊， 参禅这个参叫参就，参就是不用心意识，住心一处。提起这个疑情，你们有什么问题也有怀疑，这个疑情留着，不要去找答案啊，答案未必是正确的，不找答案就专注它啊，一直到什么，一直到疑情破了，这事情立刻就明白了，不用心意识啊，也就是说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不用这些东西啊，这叫禅。用心意识那叫研究，这世间人用的方法，佛法不用心意识啊，意是执着，识是分别啊，心，心是起心动念，所以它都不是真的。那通通不用，用真心。用真心的时候，智慧一定会显现。啊，这问题就答案就有了。啊，这叫破禅。啊，智慧显现。读大乘经典也是如此，也不用心意识，就是不许你去研究。遍数念多了，豁然开悟。啊，过去我在台中亲近李老师，啊，李老师教我们讲经的方法，遇到经文困难了，古人注解也看不懂，这时候怎么办呢？想着这个问题，叫我们把经本放下去拜佛，拜上300拜，哎，豁然懂得了啊，这个事情常有啊，豁然明白了，你要写都来不及啊，这个一般说呢，佛菩萨的价值能讲得通啊，也是自己一心专注，跟佛菩萨的愿力就接通了啊，这个热线就接通啊，所以智慧也就能升起啊，这的解悟者都是这个境界啊，诸大乘者是其人不专修净土，如智者永明之类啊，这都是佛门的大德啊，智者大师是往生净土的，他不是专修，他是专修法华啊，天台宗是专就法华的，贤首宗是专就华严的啊，所以那个时候等于我们现在讲专科大学啊，专攻一门，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无论专攻哪一门，这一门攻破了，这破将破产了，开悟了，你没有学过的所有法门你通通都懂，没有不懂的 啊，因为一切法不离自性，一切法从心想生，你把那个根源找到了，啊，好像有个球，我们都在球面，你从球面真正达到圆心，达到那个中心，一切都达到了，你通通都知道了，你走偏了，达不到那个圆心，你知这个智慧就不圆满，啊，一定要达到中心，这个语言的中心点，啊，所以只许可一门深入，深到底，啊，决定不要拐弯，不要不能有偏差，这就行了。我有一年在印尼回教大学，啊，参加学生的毕业典礼，其中有个学生问我一个问题：印尼有六个宗教，我们搞宗教团结，啊，他是回教徒，问我这六个宗教各有各的经典，各有各的理论跟修行方法，怎么能统一在一起？啊，那天刚好讲台前面有一个盆栽，啊，我就举这个盆栽做比喻，啊，我说不同的宗教就好像不同的枝，啊，你看那个枝干不同的，啊，你在这个这一枝里头跟另外这一枝它不一样，如果你深入，深入到底下的根，那就通了。啊，所以不必，是不必要研究别人东西，你自己一门深入，深入到最后的时候，一定通达。事出事发了，都同出一个根源呢。佛法讲的自性呢，中国儒家讲的本善呢，本心本善，啊，通道本善全通了啊，一定要深入，啊，越深越好，越深你越能够认同，啊，不会产生矛盾。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大家对自己的这个教其如不深，又不肯研究别人宗教，啊，所以才有宗教才发生问题。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深入自己的心脏，也能深入别人的心脏，宗教可以合作，可以团结，宗教团结带给社会安定、和平、幸福、美满，这好事情啊！啊，希望这个世这个地球上永远不再有宗教的战争。啊，宗教不应该发动战争，宗教里头没有矛盾，你深入去研究就知道，都是爱人的，啊，爱人怎么可以害人？ 哪有这种道理？啊，佛法这讲的最透彻，佛法讲万物一体，自他不二。这是甚深法藏啊！永明是学教的啊，这个智者是学教的，永明是学禅的，都不是专修净土，他们都是上上品往生。此论所见呢，更上一层楼啊！但是这个地方说了，习以永明大师为例，稍欠稳妥。为什么呢？因为永明昼夜弥陀十万人啊，他虽然是参禅，他念佛了，他不是不念佛啊，在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彻悟之后，他专修净土，一天十万声佛号，给我们做榜样啊，给学禅的人做榜样啊。啊，禅成就不容易啊，净土成就容易啊。该经云，诸大乘者。我们看看诸大乘者是什么样子，其心清净，诸大乘者心一定清净，闻甚深法，即生信解，听到甚深之法，他就相信，他就能理解，那像我们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下，我们不够啊！我爱好大乘，对于净土，不能说不信，也不能说真信。信是两信，为什么呢？相信释迦牟尼佛不会大妄语，所说的都是真的。不能全信，里面有很多自己程度不够，理解不到啊，这就有怀疑啊。但是始终没有舍弃大乘，在大乘经里慢慢提升自己，到三四十年才完全接受了，不再怀疑了，那好在寿命长啊，如果真的我45岁那一年就走了，我未必能往生。我年轻的时候，很多人给我算命，寿命只有45岁。我相信是真的。我在我家谱里面看，我的祖父45岁过世的，我还有个伯父，我父亲的哥哥，兄弟两个人，他们两个人相差12岁，也是45岁走，我父亲也是45岁走，所以人家说我过不了45岁，我相信啊。可是我45岁那一年生一场病，一生没生过病。那一次生病，我知道寿命到了。 啊，我不找医生，不吃药。我有个逻辑观念，医生只能够医病，不能医命。我寿命到了，找医生没用啊！啊，念佛，念佛求生净土，念了一个月，病好了。啊，那么一直到现在，我延寿40年了，这很不容易啊！袁了凡先生延寿21年。这40年，我们感谢佛菩萨，因为有这么长的寿命呢，把疑断掉了。没有这么长寿命的时候不行了，所以我们不是菩萨种姓人了。你这个一定要知道啊，菩萨种姓人，那一闻他听到之后，他就能深信，他就能不疑惑。啊，所以有疑。一定要发现，要断疑生信。啊，那我们现在真的，如果没有看到近代的科学报告，这疑还是断不干净，总归是有疑问。啊，八地菩萨不是我们境界。啊，看到科学报告，掉疑断掉了。啊。科学报告，佛经上有说，就是有这种预言啊，经常告诉我们，用心一时，这就是我们一般人用心一时，对宇宙啊，宏观宇宙来讲，可以看到宇宙的边际。啊，从微观世界来讲呢，能看到阿赖耶。啊，所以今天科学家确实达到了这个佛所说的界限，他达到了。啊，但是科学还可以有进步，因为他没有说清楚，没有佛经上说的这么清楚。啊，现在只有物质讲清楚了，意念怎么来的？没讲清楚，发现了。啊，现在所看到的现象，这个念头，啊，科学家发现它没有原因，突然起来的。啊，突然起来，立刻就没有了，就消失了。嗯，这个话佛经上有，叫当初出生。随处灭尽，这一句话科学家看到了，证明了。啊，但是佛经上还有说，啊，那科学就，我想科学再有10-20年，会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讲明白。啊，但是科学发展到极端，知道这个界限，不能见性。为什么见性不用心意识你就见到了，用心意识见不到啊？科学家用心意识啊，那科学家如果能把心意识放下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就成佛了。那所以我们相信将来他们成佛的时候很容易，不难啊，只要他把这些放下，就成，他就见到本体，就见到自性，叫明心见性，他就见到。如是智慧猛力幸运坚固之人，为智者。永明中风住大牢，方可堪能啊。 这真的不是假的。啊，他们这些人确实智慧猛力。啊，一见一听，他完全能够信解。啊，中风禅师，元朝时候人。啊，那么既然与智者永明中峰诸大祖师能够跟他们相同相等，又焉能位列下辈呢？啊，不能把他们列在下辈，他们是上辈往生的。生十宝庄严土啊，是故下士绘本，下莲居老师汇集这个本，这个本子于三辈往生人后，这就是讲我们现在学习这段。他一共是四大段，这最后的一段。专营唐仪，大宝积经如来会，啊，这一部经另成一段。啊，三辈往生是三段，这是第四段，另成一段，一表。常言之，三辈往生外，另有一个。啊，跟前面三个不相同的。这就是慈州法师判的一心三辈。此一心三辈，乃别有大人左右，超越常可而得往生者。啊，此之作六啊，就是一心。啊，本品当中，一心一念尽心，即前十方佛赞品中的一念尽心。啊，一念尽心跟一念尽性呢是一个意思。前面经文说，乃至法。一念尽心，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即生。这一段经文讲得好啊！啊，我们再看这后面经云，乃至。获得一念尽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定生彼国。啊，这段文跟前面的经文前后互相相应的，啊，前呼后应，同心一心于一念之之。此时净土法门之妙体，啊，下士之慧集，慈老之科判，君其祝福崩怀，身贤禅净宝耳，舍大有功于神教。啊，那么这个道理跟事实真相我们明白了。于是我们就能够很自然地体会到佛法大小乘十个宗派啊，中国小乘两个宗派没有了， 宋朝时候就没有了。现在南阳是小乘佛法，无论是小乘、大乘，各宗各派，你依照这个经论、理论方法去修行，把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通通能得往生。禅能往生，密能往生，教能往生，哪一样不能往生呢？不必专修。也就是你喜欢学什么，你就能学什么。只要修到清净心，这是大乘，大乘84000法门，全都是修清净心。所以他的目标是一个，方法手段不一样。那个没有关系，目标完全相同。得清净心，只要一念想往生净土，没有一个不往生。那么这是说佛教，所有一切法门。我们把宗教再扩大，那修其他宗教行不行呢？行，不必改变你信仰宗教，你把你修学其他宗教也是一念信心。你信天主教，你要真信天主啊。那一念真信，最后临终回向往生极乐界，能不能往生？肯定往生。这个法门广大了。为什么？如果不能往生，自他不二这句话就讲不通了。自他不二，那就是哪一个教派都行。自他不二吗？佛跟天主不二，佛跟真主也不二，佛跟大梵天王也不二。每一个宗教里面所敬仰的这些神明，跟自信都是不二的呀。这不二法门把变法界、虚空界通通都暴露在里头啊，那就一个真心呢，就是一个真心呢。用宗教的话，那是个真神呢，那是个真灵啊。说神造世界，说神造众生，行，讲得通。那个神就是自信，那个神就是真心。佛家是万法归一，一心；万教归一，也归在一心。万物归一，也是一心。大乘教上，心外无法，法外无心。这是佛法里面的甚深之法了。我们学了60多年了，现在才相信。现在才没有怀疑。 下司之会稽，仆劳啊辞劳之客盼，君其诸佛崩坏，身贤尽禅尽不二，舍大有功于身教。啊，这赞叹夏莲老的慧气，啊，跟这个慈州老法师的磕绊。我们再继续看下面注解：一心与一念，文意而实通。一心就是一念，一念就是一心。教行行正，曰：言一念者，信心无二心，故曰一念，是名一心。一心则净土清净报土的真言。这个清净报土就是指的极乐世界。我们自己如果真的得到一心，得到一念，一心里头没有妄念，一念里头没有第二念，这清净心里头有没有念？没有念。叫一心啊，不是这个一心里头还有一个一念，还有个一，连这一也没有，才叫真的是一心一念。所以这名词术语它的作用是引导我们，让我们从这个名词术语里头去切入，不能执着。啊，心里头真的有疑，错了，没有疑啊。啊，所以大乘教上佛有常说：“真心立念。”啊，真心没有念头，有念就是二念了，没有念头。这叫一。现代的科学有个名词叫零极限。啊，零极限跟我们此地讲的一心一念是一个意思。啊，科学也讲到了。他们肯定宇宙之间有这个东西啊，灵极限、这有很大很大的能量在里面。这下面念老解释：为信心无二之心，就是一心。用在我们念佛法门心，因为念佛法门它不是立相的，它是指方立相啊，指方指定西方，立相是立极乐世界的相，立阿弥陀佛的相啊，这我们一般人容易修啊。如果没有方向，没有形象，完全是想空的，我们很不容易体会，也没有办法下手。我怎么个修法？啊，所以净土妙就妙在此地。 到什么时候再把你向上提升一级呢？到极乐世界之后，啊，阿弥陀佛讲经教学，帮助你再提升，那一提升就成佛了。啊，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是个台阶，我们走上这个台阶才能是提升。我们要不从这个台阶，自己要上去很难。理上是讲得通的，自己真正能够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彻底放下心，啊，不必经过这个阶段，没有这个能力，那这是最好的方法。啊，这是阿弥陀佛对一切众生的无比的恩德了。没有这个方法，我们真不行呐。依靠这个方法，我们真有把握成就啊！啊，这是真的，永恒的。你第一个到极乐世界，不再搞轮回了。啊，我们可以说到极乐世界，产生一个圆满的蜕变。金蝉脱壳，啊，这个身体完全丢掉了，这个身是假的，不是真的。轮回到哪一道，身体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六道十法界里没真东西，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是到极乐世界的这个身是真的，法性身啊，极乐世界是法性土这个法性又是深深，又是奥秘。啊，我们只能用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五句话：做个简单的说明。法性身，法性土，没有形象，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也不是自然，它不没有，什么都没有。遍一切处，遍一切时，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我们看不见，听不到。啊，我们这个八识五识一心所，通通接触不到它。它正在。啊，慧能大师见到了，怎么见到的？妄想分别之处，立刻放下。他一放下去见到之后，他描绘的第一句话清净。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从来没有丝毫染污。不但没有物质染污，也没有精神染污。第二句话，不生不灭。啊，本无生灭。第三句话，本自具足。他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不缺。他在不现行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起作用的时候他什么都不缺， 这一句，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有说明。佛在华严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句话很重要，这也很深。所有一切众生，你的智慧、你的德行、你的能力、你的相好，跟一切诸佛如来平等平等，没有两样。换一句话说，他还有一句话说得更好，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迷了。众生是迷惑颠倒的佛。那佛呢？佛是觉悟智慧的众生，是一不是二。这个说得好啊。这都是佛家的无上甚深微妙法了。听了能相信，能理解，那就是菩萨众心了，不是凡人了。第四句说本无动摇，这就说明自信是不动的。万法是动的，这个科学证明，所有一切现象全是从波动产生的。就今天科学讲弦定律。整个宇宙就像弹琴那个弦一样。产生的波动现象是从这儿产生的。佛说真心理念，真心不动。动的假的，不动的是真的。这就是佛门为什么重视修定，道理在此地。因为修定是从我们妄心回归到真心，这是一种方法。一定要有定。而且这个定是行住坐卧都在定中，绝不只是盘腿面壁。那盘腿面壁才有定，离开盘腿面定就没有了，那定有什么作用？不管用了。所以那是初学，初学的时候用这种方法。真正得定了，那一切时一切处全都在定中。大经上所说的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工作都在定中。最后一句，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所以华严经上说，宇宙之间一切法唯心所现，所现所生。体是自性，离开这个体没有一法能生的。生出了这些法它会变。这个会变呢，不是自性，是妄念，就是念头。这佛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 这不是第一义，这是第二义。心想能改变。